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来像 Podcast， 我是思成， 我是康伟。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想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国会崩坏怎么改这个话题。 不知道刚刚结束的国会哦，然后让大家留下了什么印象？那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对国会的印象都是那种吵架啊、举牌啊，或者是那种讲那种没有水准的言论啊，就是比你巴萨啊、咖啡店啊讲到那种更加的，只能用不耻来形容啊。这样，可是我们还要对国会除了这些，不然就是那种每年的财政预算案，我们就会想哇，政府要派多少钱给我们？那很少人会关注我们的国会还有各种其他的功能。所以今天我们的 Blachang Podcast 这些节目就想要带大家了解国会是怎样运作的。国会分为上议院与下议院两个院，上议院有70个议席，下议院有222个议席。那上议员的任期最长三年，可以连任一届，那均都是由委任产生的。那其中13个州议会可以分别推选出两位上议员，那元首他也会从这个直辖区里面吉隆坡、纳敏、布城，吉隆坡委任两位，纳敏及布城委任各一位上议员。那剩下的40位上议员则均是由首相建议元首任命，那他们都是由任命产生的，没有所谓后门不后门这种问题。那下议院的国会议员则是选举产生的，那每一届国会议员任期最长是5年，卸任后议员可以选择可以透过这个选举寻求人民的委托，他们是完全没有任期限制的。那我们常常说这个国议员是人民的代议士，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代议民主制的国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国会这个殿堂里面去做辩论。那我们每4到5年这个全国大选的这个补选里面，我们投票选出来这个人民代议士就可以代表我们去做这个发声啊，然后表决啊，决定我们政治的方方面面。可是呢，我们常常又觉得说，为什么国会在我国政治上好像可有可无？到底国会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国会跟其他新民事制度国家国会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国家立法机构，然后针对法案、法令一些东西重要事项进行讨论，包括财政预算案啊，一些法令可能是关于交通的法令，关于国防的法令之类，我们都会针对法令进行辩论、改表决跟通过。那只不过是经过整60年的威权统治，马来西亚的国会只剩下橱窗式的民主，然后也缺乏了改革，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对啊，我觉得我们的民主整个政治就民主政治好像那种摆设屏，这样就好像摆住，然后没有实质效应的。可是明明我们就是有明确的立法制度，我们所有的法案都需要经过这个上下议院三读通过，而尤其你看修宪这种很修宪或者是各种重要法案，比如说选区划分，还需要经过2/3的国议员表决通过才可以生效。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这样呢？可是为什么？而且为什么在野党还有 NGO 都会讲国会就沦为了这个橡皮图章？到底国会有什么问题？到底要怎么改呢？ 其实国会的问题可以从很多个方面来看，然后我觉得国会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行政权主宰了立法权，就是政府主宰了国会的事务。在开始前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样东西，就是国会下议院其实是有一本很重要所谓的圣经，这本圣经就是叫议会常规 Standing Order， 这是下议院非常重要的一本法典，如果没有了它，整个下议院就不能操纵了。根据议会常规第15议条文阐明，其实会议的每一天都必须优先处理政府事务，那些就是包括政府所提成法案、动议之类的， 然后任何非政府事务，比如说是后座一言或是反对在野党议员所提成的私人法案、私人动议之类，就必须要排在后面。然后这也意味着政府只要是政府，不管是从什么部门所提出的法案或动议，都会优先于这些其他的私人动议或私人法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长达7个星期的国会中，其实大家都知道，前首相马哈迪有提成一个对首相穆尤丁的不信任动议，其实他已经有列入的议程表阿多兰乌鲁萨姆沙拉里面。可是在这长达7个星期中，其实这一个不信任动议一直都是放在整个议事表里面，然后没有办法被提呈到议会厅进行辩论和表决。所以这就是反映出了一个政府事务优先于其他事务的情况。不过，其实大家如果有仔细发现，其实政府想要处理其他私人动议或私人法案，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政府可以放行这些私人动议或私人法案的，因为它只需要调整整个议会议程表的事务的排序就可以了。然后大家近几年来，可以大家可以想，可以应该是都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就是伊斯兰党 PAS 所提成的三无法令，就是说回教刑事法案，当时候这个法案是获得政府放行，所以 PAS 或伊党的主席哈迪旺是可以在国会议会厅里面提成三无法案，然后还有用足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来提成的整个法案。不过到最后是没有辩论或者是表决，所以当时候在野党就很不满，为什么政府允许提成，可是却不允许辩论或表决？可能当时候要问回当时的首相纳吉，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不过，相较于马来西亚其他落实西敏制议会制度的国家，如澳洲，其实澳洲它会是相对来好的，是因为他们在召开议会期间，他们会抽出时间来处理这种所谓的非政府事务动议，包括私人法案或者是后座议员提出的私人动议之类的，所以让全体的国会议员有机会针对这些非政府事务的动议进行辩论和表决。所以其实说来说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可是我们希望在一个要落实更健康、更平等、更公平的改革中，其实马来西亚国会是可以效仿澳洲这样的制度，就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政府事务和非政府事务，让大家都可以把各自一些重要跟民生有关系、息息相关的事务，可以提呈到国会，让大家去辩论、去讨论和过去，或者是去表决。 哦，之前我们也刚刚看到新闻上面就会讲说，这个国会常常有那种挑灯夜读哦，这种彻夜都在辩论吧，或者是这种把时钟关掉，哇，这种时间停止器，哇，听起来像一种什么科幻片那种感觉，可是他们又出现在我们国会闹剧里面。那其实这个你常常在国会里面。就是这采访哦，你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国会开会天数太少的问题啊？ 其实刚刚康委所提的就是时间停止，其实在议会常规里面其实是允许，如果那一项法案没有办法在当天完成的话，可以动议让时间停止，停在那个时间，就是可是我们会整个法案会继续辩论，继续去表决，直到完成法案为止。所以这其实是和我们国家国会的开会天数是有关系的，因为相对来其他像英国或澳洲来比较，其实我们的国会天数是相对来少的。虽然在2010年前或2012年前，我们国会基本上都有70多天，就包括比一个例子就是2010年有83天，很多，2012年也是有70天， 2008年也是有79天，可是从2013年过后，我们国会的天数其实就大幅度减少，包括2013年是51天，2014年是57天，2015年是61天，2016年是53天，2017年是53天，然后2018年是53天，去年因为是西门执政的时期，他们其实是有增加的国会开会天数，所以2019年是有68天，只不过今年因为碰上了疫情，然后再加上喜莱登政变事件出现了一天国会，让大家非常关注一天国会，所以今年国会整个期间我们只有53天罢了，包括来临11月份提成财政预算那个时期加起来就53天。不过大家要留意哦，因为2018年、2013年和2008年都是选举年，所以在这选举年当中，国会一个开会天数多少都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大家有些人就会强调说，诶，国会开会天数多就不代表一定会有效益，因为还是有一些议员没有出席啊，然后很多议员在里面吵架，这分明是没有效率啊。可是国会开会天数少，其实是反而是真的是影响一些真的用心准备辩论或关注国会的议员的表现，因为他们是的辩论时间、辩论天数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拿几个例子来看，就是说每一年的财政预算为例，就是按惯例我们都知道政府会在星期五下午提呈国会，将财政预算提呈国会，然后在下一周的星期一就开始进入财政预算案二读辩论了，所以大家就会开始辩论财政预算案的内容。可是其实对大家而言，这好像是没有什么，因为要准备辩论就是议员们的责任。可是对国会在野党领袖来说，其实是非常吃力的，因为他是第一个代表在野党辩论的议员，然后所以他必须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就是从拜五拜六，他就是要掌握整个预算案主要框架，而且预算案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份文件，不是。每一次我们看财政部长或首相辩论那一个小时其实不是，整个预算案是很多文件，所以他必须要掌握这些文件内的主要框架，才能很好的辩论、质疑、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政府要怎样改善。如果国会有增加足够的开会天数，这样他们可以调整这个辩论法案的时间，这样每个议员都有更多时间做准备，然后辩论时间也会拉长。就像刚刚过去一周的法案里面，其实很多议员就有5到10分钟的辩论时间，所以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太少了。 我想这个制度这个游戏规则真的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对在野党的议员是非常吃力的。那有一个之前的国会议员他现在是民主进步党的上议员刘振东，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发表一个文告，就是说当时他是罗佛州的居安区国会议员，他就认为国会天数应该至少有80天，也应该要避免开夜车的问题。虽然他建议的这个80天的确跟西蒙执政时期2019年这个68天还是有点距离，那至少我觉得说他好像有一个可以继续努力的目标，当然这个在西蒙政府倒台之后也有点太死不动了。那相较起来呢，就其他的西敏式制度的国家，比如说英国，好，它的平均开会天数就有75天。那遇上极具争议的脱欧法案，那这几年脱欧法案非常的具争议。他在2017年至2019年间也开了349天的国会，平均一年就有116天的国会开会天数。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澳洲，那在他自1901年以来平均一年有67天的国会开会天数，那就跟西蒙执政时期差不多。同样是西敏式制度国家，那其他国家这种老牌民主制国家好像就会比较健全，那比较起来我们真的开会天数很严重不足，也真的影响到 国会议员整个去问政的整个效率或者是整个数值都会大幅度降低。 嗯，我觉得国会除了上述就是提到行政权主宰立法权，还有国会天数好像很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会落实了全院制辩论方式。全院制辩论方式就是说我们在二读辩论的时候都是有222个国会议员在议会厅里面辩论，然后在一个法案的二读阶段里面其实是又有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政策辩论阶段，一个是委员会阶段辩论。然后政策阶段辩论的话，国会议员可以针对整个法案的大方向进行辩论，即使你的辩论内容里面是跟那有关法案或动议是没有相关也没有问题，总之你就有可以进行辩论。可是在委员会阶段就是相反，你必须要针对法案或者动议里面的细节的东西进行辩论，你不能是跳离那个东西，不然的话主持议会的议长会纠正你。所以我们的国会委员会辩论阶段是跟其他国家还也是不一样的。其他国家在完成政策阶段辩论过后，就会将那个委员会辩论阶段交由一个小众的委员会，可是马来西亚还是继续完即使在政策阶段是222个人，那委员会阶段还是222个人，这222个人就必须要在委员会阶段里面针对法案的详细内容进行逐步辩论，再由相关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做出回应哦。可是我们还是拿回我们的国会的老牌始祖，就是英国国会。英国国会的小众委员会叫 Standing Committee 常设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基本上是贵精不贵多，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基本上大家都很专业去辩论。所以我们提回去马来西亚的那种全院式委员会辩论阶段，其实就有问题哦。如果一个议员获得五分钟去辩论有关法案的细节，另外一员如果是不爽你，或是想故意打岔你，想跟你吵架或跟你辩论，其实你那五分钟就可能是直接白白被浪费。然后因为时间很赶很紧，所以基本上议长都不会让你有更多时间去辩论你的内容。可是相较于所谓我们该提到就是小众委员会哦，就不一样。小众委员会因为他们人少，而且他们可以很专注在辩论整个法案的细节，所以直接会提高整个辩论素质，也让整个法案的内容如果有任何瑕疵的话，他们可以去修改，可以去很专业的就去讨论，不用像现在可能大家就有时候就只顾着吵架，然后没有办法很实际的去辩论整个法案。 哇，师承，哇，你讲了这么多国会的那种千疮百孔的问题，哇，真的是这个国会真的是烂到不行啊！可是我们节目啊，哇，好像是不是在跟人家讲，我们要快点上街啊，快点占领国会，反正这个国会民主真的已经死掉了啊！ 你不要这么激动啦，其实我们要稳定，不要乱，然后而且确实我们国会确实是有很多问题，可是有很多问题的之余，其实要求国会进行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有，从国政时期到西门时期，其实都很多声音，不管是来自议员本身，或是外部那种 NGO 民间组织，他们其实都一直要求国会进行改革。然后其实哦，我们常常把国政政府批评得很烂，其实不要忘记当时候国政政府其实也是有想要改革的，然后西门政府更不用说，他们一直有把国会改革这个东西纳入他们的 manifesto 里面，就是西门宣言里面。可是改革国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政府需要有很强大的政治意愿。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重新提升一个国会服务法案。在1992年的时候，国会服务法令就遭到当时的国政政府废除，然后从此就发生了行政权主宰立法权的问题。西门政府根据前副议长 尼可米的说法，其实他们就已经打算在今年提成，讲国会服务法案，因为有关服务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了，准备在今年提成，可是发生了喜来登政变事件，没有办法成功提成哦。所以我们现在接下去看国门政府会不会提成的国会服务法案。然后我们回到整个国会服务法案，为什么国会服务法案对那么重要？其实这项法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注，就是它恢复了国会作为三权分立独立机构的角色，就是让国会不再是附属在一个内阁部长下的机构，然后所有的国会大小事务也不必再有一个内阁部长负责，因为我们现在国会的事务是有一个部长负责，现在是打给有电，之前西门期间是刘伟强，所以是由他负责，所以很多时候记者要问的时候，其实不是问议长，是问那个首相署部长到底接下去会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国会服务法案提成过，其实还是让议长拥有更大的权利，可以跟议会的领袖，就是政府的首领，就是首相平起平坐，然后也会跟让整个国会跟立法权是一个同等地位的。另外国会也会有自己的拨款，在这个法案下国会也会有自己的拨款，然后财政独立，他除了可以独自聘请自己所需的资源，然后也可以想，如果他们想要成立一个研究机构或智库，聘请研究员也是可以，因为他们本身有自己的拨款，所以他们可以善用这拨款做他们想要做的改革或者是工作了。然后同时最重要就是将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涉减到最低。好， 我觉得政治意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当然很重要的是人民怎么样去对政府啊，或者是在野党啊，这人物的施压是非常的在这个时候也非常的重要的。那著名的评论人李万乾就曾经说过，议会改革最终乃涉及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结构，并不是靠任何良善的主观意愿或个别政策上的修修补补就可以奏效的。所以除了朝野政党应鼓起政治意愿和勇气扛下这个责任，真正进行国会改革，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朝野势力有旗鼓相当，这边东边跳一个西边跳一个，虽然政治青蛙就林立然后不停的呱呱叫的，可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国盟政府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弱势的这个政府。那其实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民众可以关注国会改革的发展，必要时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人民的力量一起施压政党与国会议员，从制度上彻底改正这个国会的问题。那我觉得与其这样，我们行使一个选民公民的权利，总好过我们现在天天守在这个电脑前，然后看吃着爆米花，然后看着这个政治大戏上演，然后看着政治人物互喷口水，这样其实我们都一直很缺乏这种改革的力量出现哦。是啊，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是觉得，当然在改革国会，这毕竟还是一个体制上的东西，体制上的东西就肯定是需要里面的国会议员们有相关的政治勇气。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去有没有那个政治意愿，有没有那个政治勇气去提你要提的国会改革。但回到民众，我觉得因为你民众，你假如我们大家是对国会的认知有进一步掌握的时候，我们更可以提出我们建议或提出我们看法，我们也可以施压国会议员，不要让国会议员以为我们是什么对国会什么都不懂的人。所以在今天在节目结束前，其实我是很想跟听众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是由时事评论人黄维新所撰写的，书名是《国会的最后一里路》。维新是本身是一个过去长期曾在国会里面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时事评论人，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和记录他本身 对国会研究工作或一些课题的一些看法，一些他也点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书籍去找找这一本书《国会的最后一里路》，然后这样子可以通过他的文章，或者是去上网，还有我觉得很多 NGO 其实是也有提出相关东西，去读读吴昕的这一本书，或是相关组织提出的国会改革建议，去进一步了解国会的运作，然后再关注我们国会要讲的改革。 然后我觉得说我们 Black Chang Podcast 其实也想要带出给大家更多这种时事啊，或者政治啊、经济改革啊这样做改革意愿的讨论或者声音。那未来呢，我们 Black Chang Podcast 其实还会继续讨论更多跟国会相关的话题，希望听众们可以多多支持。那最后我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 Black Chang Podcast，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